养狗的，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见过，谁家里没个小猫小狗的，是不是？然后大家喜欢这种小宠物，尤其是这种大众的能陪伴着大家的宠物，而且有的时候这种宠物呢，它比较通人性，还很体贴，然后平时陪伴在身边，每天回到家里，然后看到宠物的时候，陪它一起玩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温暖。但是啊，我身边有这么一帮朋友，他们养的东西啊，有点野。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养猫养狗，在咱就不提了。另外呢，稍微小众一点的花鸟鱼虫啊什么的，这也是咱老北京的习俗啊。这个老北京很多人会遛个鸟啊，养各种各样的鸟啊，养个鹦鹉啊什么的。另外在家里弄个鱼缸养个鱼，养鱼呢，我身边还有一些养的鱼吧，不是正常的鱼。一般呢，我们想到的家里养条鱼啊什么的，可能是养金鱼，或者是养那种海鱼，那种观赏鱼，或者是金龙鱼，就这种我觉得已经比较夸张了。有人养鲨鱼，你们敢信？在家里天天喂鲨鱼。还有人养章鱼，关键是这章鱼还是有剧毒的，叫蓝环章鱼，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被这玩意儿来一口，可是真的受不了啊！另外还有养蜥蜴的，养蛇的。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还跟我们讲了一笑话，说这个他身边认识一朋友，朋友在家养了什么呢？养了蝎子。这蝎子可是从沙漠里来的，剧毒无比，只要遮住这一口，那就是当时就得完了。您猜怎么着？有一天啊，这个夫妻二人在睡醒了以后，发现自己家里的这蝎子它跑了。这蝎子它不在自己原来的笼子里好好待着了，你也不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而且就是那么一个小活物，而且是一个如果被蛰到当时就完了的小活物。这夫妻二人呢，赶紧当时收拾行李，立刻搬去酒店住，想要饿个十几天，把这蝎子饿死在家里。但是啊，这蝎子是从沙漠来的呀，你想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一样能生存，你就说在家里吧，地上掉的食物残渣，再加上小蚊子呀、小虫子呀、小蟑螂呀，我觉得他这十天半个月可能还未必能饿得死。十几天以后，这夫妻俩人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找专门的杀虫队过来，把这蝎子算是给找着了，给它灭杀了。您说啊，其实这养宠物，大家为的呢是有那么个陪伴的关系。如果您想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可能为了有点猎奇，但是啊，千万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养这些带有剧毒，甚至会危害自己的生命和身体的健康。说实话呀，您要是养宠物，您养点正常且健康的吧，千万不要养这些对自己的生命身体健康可能会造成威胁的这种宠物。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以及在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的圈友群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你养宠物都养过哪些宠物，另外你和宠物都有哪些小故事，还有养什么宠物有什么讲究，都有哪些小窍门小方法以及小心得体验，都可以在这里面跟我们分享。那一首歌过后，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排行榜。 就这么突然被那些刺了心，一股热涌红了眼睛。就这么突然随那些跑了音，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我以为你本是治不了的病，矫情的自我不忍心，绝不能服软，既然扛着枪不在意。那些都不是我，都不是我，那些都不是我要伤怀的，那些都不是我，都不是我。可是我怎么能不去想呢？那些都是我， 这么突然被那些刺了心，一哭热涌红了眼睛，就这么突然随那些跑了音，怎么连手也颤不停。我知道变得是抵不了的命，耸耸肩想笑却叹息，早已该习惯既然刚转说不去提，那些都不是我，都不是我，那些都不是我要感慨的，那些都不是我，都不是我走过了那些梦。 今天的新闻排行榜，我们要关注的第一条新闻，刚刚说了，今天我们的新闻是和养宠物有关。最近河南安阳的狗咬人事件是在网上热传，这段视频相信好多好多人都已经看过，而且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但是啊，其实狗咬人这事儿呢已经不鲜见了，大家有的时候也会从这种社交媒体上，微信啊、微博上，还有各种新闻这个网站上都能看到类似的事件。但是啊，都说这狗咬人是不稀奇，人咬狗才稀奇。但是啊，这河南安阳的狗咬人事件说明，这狗咬人不仅是稀奇，甚至还多少沾点离谱。之所以离谱，是因为这个狗咬人以后啊，这狗主人是拒不认错，伤者是找遍了城管、公安、社区、物业，在所有给定的程序空间当中来寻求处理，但是结果通通无解。地方的电视台甚至是做了17节目来搞这个舆论监督都是未果，一度是把我的同行这主持人都给急哭了。哎，这久拖不决的小事儿，他最后成了舆论的爆点。在这个舆情的重压之下，当地也是终于行动了起来，包括狗主人在内的7名涉事的责任人分别都被处以了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免职以及撤职等等处分。安阳还专门召开了干部大会，要求啊就此事暴露出来的干部的作风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一件小事是引爆了舆论，这些年啊并不少见。刚才我们说到了狗咬人这事儿啊，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在这次安阳的狗咬人事件当中，不仅是暴露出了某些干部和单位的作风问题，也是暴露出了一些地方在城市治理当中啊有的琐事难解的困局。首先明确一点啊，这个事件的当事人王某刚堪称是一个大奇葩。一个正科级干部面对铁证如山的监控视频，竟然说我从不相信监控，我要告你诽谤，法律自有公道。这说明这个任何一个社会呢，肯定都是有那么一些人是为了一己私利，是完全无视了社会公德和法律的。那在城市生活当中，其实养狗很容易产生邻里之间的纠纷。就像其实我也见过，比如说养大型犬吓到小朋友，还有的牵出来大型犬或者烈性犬竟然不带狗绳，这种行为就 经常会见到，大家也都会看到这种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像那种随地大小便啊，这狗屎在地上自己拉完了以后不清理，这就更是常见了。哎，这个相信因为这件事情大家也经常会遇到这种纠纷，因为宠物在自己的小区里面这个乱拉乱尿，或者是吓到小朋友啊，也经常会见到这种纠纷。也有人说这一条狗至于吗？也不全都是狗的问题。但是啊，狗不是问题，狗主人是问题啊。您碰到了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狗主人，你总不能说这个惹不起我先躲得起吧，但是挨咬的是自己啊。那邻里之间的小事是纠缠不清，谁都有可能遇见，但是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来说，这事儿小，我觉得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如果任何的小事都可以坐视不管的话，那就会局部失序。其实平心而论啊，就实际的治理的运作来说，对于很多这种基层的琐事，有关部门啊，他不是不管，也未必是不想管，但的确有点不太好管。咱们拿这个城市犬类管理来说，这有些地方是公安部门主要负责颁布有关条例，那通过办证等等手段来依法管理；有的地方呢是城管部门纳入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这甚至啊还有的地方呢就直接推给了物业管理，这物业啊他也没有执法权，管起来那就更难了。但是啊，咱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儿难做，但并不等于咱不能做呀，不等于不做呀。琐事儿虽然说有死角，但是呢都不构成有关工作人员推卸责任的理由。那公共部门和工作人员到底是否能够积极的介入这些琐事儿，能否综合的研判选择正确的介入方式和时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影响着正确处理的结果的。我觉得在城市生活中，刚才说到了纠纷很正常，而且呢像狗咬人这种事情呢也不鲜见，其实发生这件事情大家也都能理解，毕竟它是个动物啊，它毕竟没有那么高的智商啊。但是归根结底啊，其实这些事儿呢都是人际冲突所致。其实要解决问题啊，其实最重要和最核心的最根本的是要调整人际关系。那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重心放在人的身上，本着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合理使用自己手里的自由裁量权。就像安阳狗咬人事件的伤者家属所说，如果相关的责任人心里真的装着人民这俩字儿，矛盾也不会拖得那么久。说完了新闻，我们再来回头看一看这个互动话题啊。刚刚我也是收到了我的朋友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这个我养乌龟呀，你不是知道吗？对，哎，还真把您给落了。这个我这个朋友还真的是养乌龟的专业户，这个什么巴西龟呀，常见的这什么金钱龟呀、巴西龟呀，然后再到大的鳄龟啊，反正他老人家可是什么都养。而且啊，我也是从他这儿知道啊，从乌龟的这个壳的样子、游的姿势、生活的这个方式，可以看出来这乌龟它到底是生了什么病。乌龟其实像什么巴西龟啊，我们常见的那种观赏龟啊，很容易得肺病还是肠病啊。他也经常跟大家普及这些，虽然说这个养乌龟的朋友肯定很感兴趣啊，但是像我们这些不养乌龟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宠物啊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有互动感的，你看你可以逗逗猫玩，你和它一起玩，可以逗逗狗玩，可以跟它一起玩，这个乌龟吧总觉得没有什么互动感，你总不能牵着乌龟出去溜溜吧。好了，刚才聊到了这个狗咬人事件这条新闻以及它背后大家的思考和想法，我们再来聊下一条新闻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逍遥镇的胡辣汤事件。说到胡辣汤，这可是河南的名吃胡辣汤。其实说到河南名吃胡辣汤，我觉得大家好多人也都会不赞同，因为有人觉得胡辣汤是河南名吃，有人觉得呢这胡辣汤呢是陕西名吃，大家吃的还都不太一样，好像区别在于河南的胡辣汤里没肉丁，陕西的胡辣汤里是有肉丁的，是有那么个区别吗？这一点我还是没有很研究透啊，希望大家这个也可以给我科普一下。但是啊，近日这个逍遥镇胡辣汤引发的这个 商标维权风波也是屡上热搜，有不少经营了十几年的逍遥镇胡辣汤的商贩突然呢被河南省西华县的胡辣汤协会起诉侵犯了逍遥镇的商标权。大家质疑这是敲竹杠，成名了以后来收割。11月21号晚间啊，这一网络热议事件因为一纸通报而止沸了。西华县胡辣汤产业发展中心也发布了说明称，已经责令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暂停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那面对争议，逍遥镇胡辣汤协会的秘书长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起诉的目的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去伪存真。另外一个协会的相关人士还表示，通过协会的统一管理，希望能够将逍遥镇胡辣汤做大做强，真正能走向全国。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啊，他们确实是拥有这个逍遥镇胡辣汤的商标权的。那为什么其维权会发生争议？那在商标的领域，合法合理的这权利的边界在哪儿呢？我们今天一起就这个事儿聊一聊。其实除了逍遥镇胡辣汤事件，最近还爆发出了两个事件，一个是大家都吃过潼关肉夹馍，你这肉夹馍可以叫肉夹馍，但是你不能叫潼关肉夹馍，因为这潼关肉夹馍人家先注册了商标的。第二呢，不光是食品界，现在就连水果界也没放过，大家常吃的酷尔乐香梨前一段时间啊，也是被告上了法院，说我这酷尔乐你叫香梨可以，但是你不能叫酷尔乐香梨，因为我也是注册了商标的。甚至啊，有很多这个挂牌子的果农都说，哎呀，果商都说啊，我这卖了30多年的水果，我没想到这个叫酷尔乐香梨这还有错了。那这个法律的界限到底究竟在哪儿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而且还有人说啊，你们这不就是先放羊市，让这些大家这些真的做胡辣汤的和卖香梨的以及做肉夹馍的，等你们做大做强了以后，看你们的店都开得不错吧，有钱了吧，我们这些协会曾经注册过这个专门商标的，来这儿靠着法律的武器，我直接来给你们敲竹杠收割，让你们直接给我交这个商标钱，然后加入我这个协会，你才能继续卖你的胡辣汤、肉夹馍，甚至是酷尔乐香梨。大家觉得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就先不聊这个潼关肉夹馍，也不聊这酷尔乐香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拿这个逍遥镇的胡辣汤来作为一个案例典型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其实根据河南民生频道的报道，在11月16号的时候，河南省焦作市50余家逍遥镇胡辣汤的商户称，因其店铺的名称啊使用了逍遥镇，被指侵权了，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些胡辣汤的老板有点不服气，我自己好好的卖着胡辣汤，我也是延续了这个逍遥镇胡辣汤传承了千年的做法，我怎么就犯了法了呢？有很多商户啊，也都是表示不理解，说我用了这个名字30年了都没事，现在找我们来割韭菜了，干了7、8年莫名其妙的收到法院的传票。还有的认为呢，他们这些年呢一直都是在推广着自己的逍遥镇胡辣汤，现在名气大了，所有人都知道逍遥镇胡辣汤了，反过来告我们商标侵权，之前咋不说呢？这是不是相当于讹人和敲诈吗？根据记者查询了这个中国商标网以后发现啊，这个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在商标分类的第29类当中，它的确是拥有着逍遥镇的商标，对应的商品是2905胡辣汤。其次是在第43类商品和服务当中啊，该协会也是申请注册了这个商标。但是呢，根据这个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副会长高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这逍遥镇的胡辣汤是在2003年的时候被协会注册下来的。那之前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的确是放任式的管理，让大家使用这个名字，没有去规范化的运作。但是今年想要统一维权了，这事儿也是引发了不少人的争议。那先以放羊式的态度对待侵权，然后再貌似收割的方式来维权，这事儿到底合不合法呢？我们咨询了律师。 曾经代理过乔丹体育商标案的知名知识产权的律师马东晓认为啊，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看，权利人啊，他的确可以随时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飞人乔丹曾经告乔丹体育历时8年的时间，该案的因原告呢，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多年一直没有主张权利，而在乔丹体育公司上市之际起诉而备受关注。最后呢，是以飞人乔丹胜诉告终，并且入选了最高法的指导性案例。但是啊，马晓东同时也指出，这胡辣汤事件的重点并非是涉事协会的起诉方式，而是它的权力基础，那就是商标权的本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本身的合法拥有逍遥镇胡辣汤的这个商标吗？刚才说了，逍遥镇商标的注册时间是2003年的时候，那逍遥镇胡辣汤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逍遥镇的胡辣汤啊，是起源于北宋年间，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湖南荆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甘元春认为啊，这个逍遥镇胡辣汤作为河南传统的汤品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类的通用名称。它承载的啊是逍遥镇特有的方法来制作的这胡辣汤。既然是一种做汤的办法，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种传承方法来制作胡辣汤，而且都可以叫做逍遥镇胡辣汤，而不一定说要逍遥镇来制作才是真正的逍遥镇胡辣汤。就像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烧肉啊，我们也叫东坡肉，您说这个东坡肉所有人都会做，挨家挨户都会做，如果现在给他抢注一商标，是不是可以找挨家挨户收取这侵权的费用了呢？那这个逍遥镇的胡辣汤行业存在在先，这商标注册是在之后，协会呢以普通商标专有之名去进行起诉维权，而且要求加会每年来交这个会费，其实不是在保护商标，反而啊多少有点收保护费之嫌。而且啊，这被诉的商家使用逍遥镇的名字来销售胡辣汤，可能更多的是作为小吃的名称或者是地名来使用这个名号，并不是真的就将逍遥镇胡辣汤作为商标来使用，因此也不存在商标侵权的问题。逍遥镇胡辣汤的事件一出，这个政府也是紧急出面叫停。但是啊，政府的出面叫停未必是好事儿。那作为正在进行当中的商标纠纷案，既然说已经起诉到了法院，就一定要相信司法机关会做出公正的判决，一定要相信法院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主播的朋友圈，主播陪您聊聊天，我们进一首好听的音乐，在一首音乐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聊新闻，稍后见。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 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那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一首歌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根据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11月18号的消息，针对于网民关于四川婚假只有3天，年轻人根本没有时间结婚的留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示，国家规定的婚假是3天，国家正在对婚假制度进行调整，将会适时的发布最新的婚假政策，以便更好的保障职工举办婚礼和蜜月旅行了。网民11月11号在人民网向四川省委书记留言表示啊，建议四川省要延长婚假。对于在大城市打拼，尤其是双方不是一个省份的年轻人来说，结婚真的是太难了。按照四川省当地的婚假政策来说的话，婚假是只有3天，年轻人压根儿就没有时间结婚。目前北京、上海、重庆和西藏等地婚假规定是10天，福建和河北15天，河南21天，江西在前段时间也是修改了婚假的天数，从3天增加到了18天。恳请大家为年轻人着想，及时的调整四川省的婚假天数。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11月18号也是回复称，国家规定的婚假是3天，但是根据国家规定，四川省结合实际，可以根据情况由本单位的行政领导批准给予5天的婚假。职工结婚时啊，双方不在一地工作和居住的，其中一方的单位可以根据另外一方所在地的路程远近，另外给予路程假。目前全国各地啊，均已经取消了晚婚假，国家正在对婚假的制度进行调整，将会适时的发布最新的婚假政策，以便更好的来保障职工举办婚礼和蜜月旅行。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北京的婚假是10天，其实在全国范围内这个婚假已经算很长了。但是啊，这个前两天主播也是亲自去结了一场，不对，亲自去参加了一场婚礼，不是亲自去结了一趟婚啊，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从他开始策划婚礼，然后订酒店，邀请亲朋好友，然后再到办仪式，因为关系特别好，相当于是全程参与，有点自己亲自办婚礼的那感觉和意思了啊。这个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整个婚礼无论是筹办也好，再加上各方的沟通联系，最后把亲朋好友全都聚过来，大家一起见证他们两个人的幸福，其实这中间真的是非常的费事儿。 一个星期压根儿就不够，如果两个人还都是外省来的，甚至是还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办一场，去男方家办一场，再去女方家办一场，这一来一去三天根本就不可能。其实这十天多少都有点短，办婚礼都如此，更别提度蜜月了，其实压根儿也没有时间去度这个蜜月。现在呢，大家都说这个年轻人的结婚率低，甚至呢，我今天早上起来在这个网上看到帖子说啊，这个我爸的30岁，我爸30岁的时候呢是有儿子有闺女有媳妇儿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圆圆满满。我的30岁只有我自己单身狗一条。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和规定制度的优化，让大家结婚的负担更小一点，让大家呢这个结婚能休假的时间更长一点，当然是更好了。第二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其实也可以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来精简一下自己这个结婚的流程仪式，其实自己也会非常的轻松。我们再来关注，从2022年3月1号起啊，这个个人的收款码禁止用于经营性服务，以及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的收款的消息，近日也是刷屏了网络。记者获悉，这一消息源自央行近期发布的条码支付监管新通知。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扫码支付等等支付方式已经不是很显见了，那这样的行为将会被纳入到监管。在2021年的10月13号，央行官方网站也是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以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从支付受理的终端业务管理、特约商户的管理和收单业务的监测这三个方面入手，对于收单机构和清算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要求。与此同时啊，条码支付也是被纳入到了监管对于个人收款条码的使用规范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而且将于2022年的，也就是明年的3月1号实行。央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具体解释说，近年来啊，个人收款条码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门口卖早餐摊都可以贴一个自己的微信收款码来这个收钱，甚至一些小地摊都可以收自己的收款码。想当年这个有一段子说的是，哥们儿在上大学的时候，舍友呢每天晚上，舍友家里是开小卖店的，每天这个手机就疯狂的提醒您已经收款3元，您已经收款5元，您已经收款6元。爸妈说收的这些钱都当作他的生活费。其实啊，近年来呢，这个个人的收款条码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也是提高了资金收付的效率。但是啊，存在着一些风险隐患，比如说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们利用这种跑分的平台，以高额的收益来吸引大量的人员使用这个个人静态的收款条码，和赌客来点对点的线上远程的转移赌资，将赌资分拆隐藏于众多的正常交易场景。为了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这个收款条码的普惠性和便利性，通知也是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要求。其中呢，这个通知对于收款条码的管理进行了说明，对于个人或者是特约商户等等收款人生成的用于付款人识读并且发起支付指令的收款条码，应该有效地区分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防范收款条码被出租、出借、出售或者用于违法违规的活动。那对于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的收款的服务机构，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其提供经营活动的相关收款服务。通知当中啊，还对远程非面对面的收款，就像我哥们儿的这种形式，自己在学校里，然后小卖店在老家，这种远程非面对面的收款也进行了说明。条码支付的收款服务机构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被用于远程的非面对面收款。对于通过截屏、下载等等方式保存了个人动态收款条码的，应当参照执行个人静态收款条码的有关规定，将条码纳入到监管，弥补了之前可能会被洗钱利用等等比较多的条码支付通道的漏洞。特别是对个人收款条码的管理，通知的要求会有效地避免个人收款条码的通道被交易平台利用。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智能时代啊，大家每天出门已经很久不带现金了吧，甚至连银行卡都不带了，都是用微信支付宝啊，或者这个手机银行啊，这种线上的通过一个手机就可以搞定支付的形式。但是越是这样，大家一定要越关注自己的资产的安全，不要只有方便，方便完了以后却不安全，这样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好了，今天的主播的朋友圈的全部内容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今天也是跟大家聊聊宠物，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主播的朋友圈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的圈友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之后啊，我们每天都是可以在群里和大家互动的，这件事情一直是24小时 7-11 的，所以说呢，不一定非得在节目的时间，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跟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我会把我们的这个主播的朋友圈圈友群的二维码发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圈友群，和大家在平时一起互动。另外您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面收听到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还可以在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本周六主播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的朋友圈，主播陪您聊聊天，我是乐陶，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啦。 远方。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